转晴天，南转北风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5%啊。 再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签到排行榜前十名，第一名是蒲公英，第二名是摸摸茶，第三名是两个回形针，第四名是小明，第五名是信仰爱情。 你怎么念出了一股这个疑问句的味道？ 你看一下第四名，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两个回形针，还是搭着的回形针哈？ 是吧？ 第六名正平，第七名浪淘沙，第八名厚德载物，第九名小小人物。第十名是恋上你的美，来恭喜上的水朋友啊！ 今天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天 FM 的聊天室，我目测又是可以做一期推送的话题了。 为什么啊？ 啊，待会儿我们听大佐来跟大家详细的解释一下。我觉得关于这个话题，大家一定有很多话想说。 哦，有这么神奇又神秘的一个话题啊！来感受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有些奇怪的大佐。在夏秋之交，广大的小耳朵们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别问为什么，都是眼泪啊。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收集欲望，比如包装袋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盒子。哎，昨天呢我就搜刮了一批2019年的陈年月饼，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收集欲都有哪些吧。 哎呦妈呀，这个声音一出来，再后来再听听2019年的陈年月饼， 怕不是吃了2019年的陈年月饼 才 变成这样的？ 对啊，这联系起来感觉忽然有点惊悚的味道。 没有没有，大佐这个感冒了啊，大家能明显的从这个声音当中听出来。但是不得不说，这个2019年的陈年月饼并不是所有东西都是老的好。 哎呀，这个， 对不对？ 你这个刚才那首歌是什么？ 吕方的老情人。哎， 这个怎么说呢，音乐 DJ 做的还挺不错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2019年的老月饼的话，我宁可要那个包装盒。 哎，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就很喜欢收集各种各样的包装盒、包装袋等等的，总觉得有一天能用上。 这话题一听就是你出的。 哎， 因为前面如果是奇奇怪怪的收集我觉得还好，就是所有人可能都有，但是包装袋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盒子， 那就是我。 哎，你这次在这个就是打扫的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很多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盒子吗？为什么？ 对， 他们有什么用吗？ 就当时觉得很好看，很精美，因为现在的很多的化妆品的包装都很漂亮，就包的跟个礼盒一样。我总觉得说，哎，这个东西留着，就万一有用呢？ 你还能送别人呢？ 那倒不是，东西都用了，你把盒子送别人算怎么回事？ 买椟还珠嘛，啊 啊，对。那你看，我比较喜欢收集的化妆品盒子，那你呢？ 我昨天看到以后，我还想了想。我好像没啥喜欢收集的吧， 就拿到就扔，拿到就扔是吗？ 哦，那倒不是。我想想，如果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书吧。 啊， 我每次那个书的那个首页封一般来说不会拆掉 啊。那我也是。 有的人会把那个 就外面的 那条取掉嘛。对，但我有个朋友就更奇怪了，你去他们家看到他们家的书呢，书倒是不少，但是连那个塑料封皮都没拆。我说你是赤裸裸的告诉我你根本就没有看过这本书是吧？ 先买回来再说啊。 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喜欢收藏书。 嗯， 但他也不看，但他就喜欢收藏书。 哎，今天的互动话题，你有奇奇怪怪的收集吗？在上班路上跟我们来一起聊一聊。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 哎，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萧敬腾，收藏。 路旁有一双目光，外套右边肩膀上还留着一点伤，用失眠爱到过往，回头看为什么会退让，或许人们都一样，越受伤越健忘，追寻烟火的路上，或流浪或碰撞还要闯，我能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光，是否一样都带着昨天的伤，试图想要遗忘，想象对爱情的信仰，注定得忙了又忙， 我的眼眶。如果有悲伤，那是我沉重的收藏。在琴键上，那情绪有点大。哦，人交错的广场，或悲伤，或失望，却不放。我的想象，在远方的路旁，会有一双目。 7:14，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当然这句话呢被静瑜说成是废话，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说回到吗？ 啊， 因为刚才有人说萧敬腾可别再下雨了。 他跟回到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这段完全是段废话啊。谢谢。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影响我们看大家奇奇怪怪的收藏。 大家的收藏还挺有意思。哎，我刚才看了大家的收藏以后，我就忽然发现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大家今天的收藏全部看一遍。 嗯，大家太可爱了。王一说，收藏谈不上啊，我妈真的是什么都舍不得扔。我搬过三次家，就在前年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们家冰箱里啊，不是其他地方，是在冰箱里，居然有一罐02年的仙桃酱。仙桃酱，就问你俩够不够？桃子 哦，桃子， 对，嗯， 新鲜的桃子的酱， 嗯，对，做成的酱，就问你俩够不够鲜？哎呦，对不起他，在他即将成年之际被我扔进了垃圾桶，马上就18岁了，你给人丢了。 你要早说的话，你02年如果种的地上，现在应该已经硕果累累了吧？ 慢慢慢说，我这个收藏应该好多人也有过吧？比如说用空的签字笔芯儿、话费的充值卡、缴费单，各种收据我都要收起来，等着他们量变，最后发生质变。 大家还真的 也不知道质变到底是什么。 是，大家还真的有很多奇怪的收藏。哎，小鸽子的舍得说，我喜欢收集各种好看的玻璃饮料瓶的酒瓶，然后呢，美其名曰插花，但其实后来发现也没插几朵花，主要都是收藏瓶子啊。 哎，太子也说，小的时候特别喜欢收集烟标，各种各样的，什么牌子的都有，还有系列的。 哎，这个 放学路上还去捡人家扔的烟盒，现在想想那会儿也真够，就是不知道干净的。 但你知道这个午后的彩云说，我小的时候喜欢收集洋画。就是当时的一种游戏，洋画， 就是小浣熊的那种是吗？小浣熊干脆面的那个英雄卡是吗？ 啊，如果那个的话，那我就有话说了，因为我的表弟啊，就是那个里面的这种超级集齐玩家，就是当时好像那个最难那个卡他都集齐了，集齐以后后来整个换了一大套那个王菲的写真还是什么哈。 哇，这个还真的能兑换是吗？ 就是当时的那个， 反正我身边我 某可乐的那个瓶盖子吧，应该 只见过极少的人可以去兑换。 对， 大部分的人都沉浸在不断的集齐，还有集好多好多重复的这种卡片。 嗯，但是1840这个比较厉害，他说我喜欢把回家的火车票留着，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想家了可以翻翻回家的火车票。如果我像你这样留的话，我现在火车票应该 厚厚一沓。 对，但每次我都扔掉了 哈。我也是及时就扔掉了。Lake 说，我非常的喜欢收集各种衣服鞋子的商标牌儿。哎，这个我也是一捡就扔掉了。但他接下来这段话让我非常的醒悟，我觉得以后我也要留着。他说，因为这些商标牌存在一起啊，对我来讲就是3D 版的账本，你能明白吗？ 啊， 直吸明就非常直观的让你看着你自己的钱是怎么没有的啊。 我觉得你不会有这个习惯的。你想到了你的钱是怎么没有的，你就立刻把它扔掉了。 3D 版的账本嘛，我觉得这个还真的挺形象的。 哎，但这个啊，这个冰箱贴是有的，他说冰箱贴各种各样的，全世界好多地方和全国好多景点都有，特别有意思啊。 嗯， 这个我觉得算是可以算是旅行的一小标记吧哈。 对，还有喜欢去各地之后就写一张明信片给自己，然后记录一下当时的心情，也是挺浪漫的一种做法啊。明轩就给我们发过来了好多在世界各地给自己寄过来的明信片。 对，哎， 能够看到都是当地非常特色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 是，我发现我忽然想起了我喜欢收集什么了。 嗯， 我在收拾家的时候，我发现我喜欢收集信件。 别人给你写的信啊？ 对， 都谁给你写信了呀？ 我爸呀。 啊， 忽然你就没有什么想问的欲望了，是吧？ 没有智能手机吗？ 不，就是我忽然觉得，就是现在大家其实都处在一个智能的时代嘛，然后你现在都是一些电子的存档的信息哈。 嗯， 所以呢，我几乎呢是把当年我在大学时期或者高中时期收到所有信都存了下来，然后到某年某刻以后，发现再也没有人写过了，所以那些信到现在都在我的这个家里的某一个地方好好的存着。然后 所以你爸当时会比如说一打开写着五儿展信家什么之类的。 哦，那不会说最近吃的怎么样啊，学校怎么样， 都没有个称呼嘛，直接就开始了 儿子。然后除了我爸以外，就是还有当时很多同学之间的通信其实保留的还挺好的，因为那个时代大家愿意写信其实还算是一个写的比较长的一个过程啊。 嗯，今天早音乐秀在上班路上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你的奇奇怪怪的收集。你有收集哪些挺有意思的事儿啊，包括东西都可以来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哎，接下来听到的是 Emma Moore 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 Dance for Me。 Pulling up in your black the Benz, tryna roll with the cyber twins. You think you're so cold, not tryna be rude to ya. If you roll into 4 a.m, maybe we can be best of friends. If you're so cold, what can I do to ya?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You got to dance. You got to dance. You got to danc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 Pour that drink on us, na-na. Don't worry about that price I'm payingYour life, no, no, no, no. Show me if you got that style, don't fake it. Pulling up in your black the Benz, tryna roll with the cyber twins. You think you're so cold, not tryna be rude to ya. If you roll into 4 a.m, maybe we can be best of friends. If you're so cold, what can I do to ya?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You got to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You got to dance. You got to dance. You got to dance. So take a shot, rip it off, do it all for me. I'm pretty sure that you're bad for me. Let me look closer, let me see. Oh, I used to fall for your kind all the time. Get mine steady and run out of line. I can be who I wanna be, no matter what the big man. machine is telling me, oh, I wanna dance all the night. Get mine steady and run out of line. Oh, so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a.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a. Let me dance for you, dance for ya. Oh, oh, oh, oh. Dance for me, you got to dance for me. So take your shot, repeat after me. OK，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 Dance For Me 啊，我觉得他的这首歌曲的编曲以及刚才呢有很多的这种很有创意的地方，很有巧思。同时呢，你知道如果一首歌曲很有意思的话，它可能也会变成我的一个收藏。我刚才说的 你的歌曲收藏夹是这意思吗？ 不是，就是我刚才说到了有两个收藏，我这次发现一个就是刚才说到的信件嘛，另外就是 CD 确实是收集的挺多的。 对，我这次也是因为我准备要搬家，所以我实在不知道这些 CD 我到底我的就是播放的这个仪器我已经没有了，就是机器、 CD 没有了吗？ CD 机就播放的机器我已经没有了，我现在家里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拿来播 CD。 你可以买一个， 就是以前的时候哎呀你这个人，以前我的电脑还有光驱可以通过电脑听一听然后再给它连上音箱。那现在就是家里电脑也已经没有光驱了， 但大家 所以就它真的就变成了一个收藏品。 是，但大家可能不太知道的是，我们 FM 九七四北京乐广播还是这个全国最高品质的这个播放的这个机构之一。我们现在有三台CD 机， 对，我们还是用 CD 机来给大家播放音乐的。 当然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这个方式加入了，但现在手上的 CD 呢就真的变成了一些收藏。但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如果变成收藏品的话，好像相对来说还是爱柯的那种爱好更加具有收藏价值一点，那是黑胶唱片。 黑胶是吗？ 对不对啊？ 有钱啊 钱 那不是一般人能收集得起的。 哎，刚才你说到钱， 比起这个我更愿意收集钱。 哎，你说到了啊，这个圣黑猫萨玛说，我发现我现在特别喜欢收集钱。人民币和外币都可以，现金和电子货币都可以，有必要的可以送我，谢谢。 一心只有 事业，你收集好了以后可以都送我，谢谢啊。 感受到了，你们两个一心只有事业，一心只想搞钱。 对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当刚才我们说到的火车票是有人留着，因为你觉得这个时间长的话会有意义嘛，对吧？但是有的人就会收集这个电影票根，然后有一个朋友说，我特别喜欢收集电影票根，然后呢它能够让我看到我之前看过那些电影，但是呢你会发现时间长了都变成白纸了 啊，就是 因为它是喷墨的嘛。 哦，明白了。 对， 还有像 Super 伟他说，之前去各地玩的时候收集了很多的门票，各种各样的门票特别喜欢。现在看见门票也是一种回忆，回忆当时自己去这儿玩的时候的一些经历。只不过现在很多地方都改成了电子门票，所以对我这个收藏控来讲，哎呀好难受啊，去到了这个地方但是我却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凭证了。 哎，日新语文说，我婆婆把我们家娃喝过的所有奶粉罐儿都留着，里面装的各种谷物，红豆、绿豆、紫豆、紫米、黑豆啊、燕麦、小米啥的，柜子都装满了。然后呢，剩下的杂物摆在那只柜上， 家里就是被这些杂物占满的啊。 就是、 但我觉得 听起来前面感觉收纳的很好。 对，我觉得用奶粉罐去装一些什么红豆啊、绿豆啊、小米啊什么的，还挺合理的。 对，最起码这个罐子的形状还挺合适的哈。哎，那你说了半天，你除了收集你自己的那个叫什么 化妆 品 盒 以外， 嗯， 还有什么其他的收集吗？ 你忘了我是近藤麻里鱼吗？ 所以你不收集，都扔掉了。 基本上是扔的，对，因为我之前的时候是收集过好多，比如说像大家提到的，就是各地的门票、火车票等等。后来发现太多了，真的是很占地方，而且再加上就是如果你有经常搬家的话，这些东西对你来讲是负担，而且不一定确定在某一个地方都有合适的东西去存放它。所以我就很怀念最早的房子，就是最早的我们家的房子是有地下室的。里面就基本上放着一家人的回忆，就小的时候包括我爸自己手工给我做的小黑板啊什么之类的。但后来就搬家了之后，你没有这个地下室作为一个储藏空间的话，你会发现家里的地儿其实放日常的生活用品都有点紧张，所以就只能忍痛割爱把他们都清理掉了。 哎呀，你这个你真是好狠啊，我听了半天我听懂了，你就是想买我脚抠出来的四合院呗。是吧？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秋天到了，今天我们的这份音乐早餐非常的适合秋天的时候给自己的家人一起制作。今天小面姨给我们分享了酒酿南瓜丸子，偷偷透露一句，这也是 PD 最爱吃的早餐之一。每次啊，只要我们单位的食堂制作酒酿丸子的话， PD 一定会第一个冲过去捞上一大碗。其实自己在家里也可以尝试制作一下，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详细的制作步骤还有最后的成品了。哇，看起来真的是很诱人呢。其实准备的材料呢也非常简单，南瓜一块，糯米粉一小碗，酒酿一碗，一块红糖还有水淀粉一点点就可以了。准备好所有的食材，我们就开始制作吧。首先把南瓜皮去皮洗干净，切成片状，装到盘里面，再放到蒸锅里蒸熟。蒸熟以后的南瓜倒入大点的碗里，我们用勺子或者用手套给它抓成泥，这样呢南瓜泥里面再分次加入糯米粉，根据南瓜水分的多少来调整，最后把它搅拌成絮状，然后用手套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就可以了。再把它搓成长条，切成小一点的剂子，搓成小圆子，这样早餐吃可以把我们提前搓好的这种南瓜小圆子放到冰箱里，早上起来直接煮就可以了。在锅里放水烧开，放入我们提前冻好的南瓜丸子，煮上3到5分钟，再倒入酒酿，再煮上1分钟，加上一块红糖融化，最后再加入少量的水淀粉，倒回锅内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这样的南瓜丸子软糯 Q 弹，非常的有嚼劲儿，可以经常拿来做早餐，而且孩子也特别的喜欢吃。今天早音乐秀的音乐早餐要为大家奉上的也是一首非常甜蜜的，来自周华健和苏慧伦的对唱 Coffee, Tea or Me, 我爱你。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维他命 C, 就像 ABCD 1, 2, 3 Do, Re, and Me。 你爱早睡， 我爱早起， 早睡 早起 Say cheese, cheese。 你的眼泪今天冻得神经兮兮， 啊啊，在我怀里亲亲 baby 甜甜蜜蜜， 啊啊，刮风下雨风和日丽形影不离， 啊啊，陪你吹 淋雨打个喷嚏，恭喜恭喜 ！Let's party！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潇洒，我很漂亮，爱你的姑娘。 啊啊，新的方向，小小天堂， 明天我要嫁给你。蓝的月亮，红的太阳，一对和气。 啊啊，你爱唱歌，我爱跳舞，都起 动起， 热闹无比。 苦涩甜蜜，紧紧相依。 啊啊，有我有你，新鲜空气，维他命 C。 就像 A B C D 1, 2, 3 Do, Re, and Me。 啊啊，你爱早睡，我爱早起，早睡早起。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为你送出了 Coffee, Tea or Me 以及一碗大大的南瓜酒酿圆子的早安音乐秀的音乐早餐。各位好，我是郭鹏。 来，我问一个问题啊，Coffee, Tea or Me or 南瓜酒酿圆子，选一个。 那就 南瓜酒酿原子， 那就南瓜酒酿原子吧。 自动把我已经排除出去了。 不是，我都把我排除出去了。看见南瓜酒酿原子，我连我都排除了，好吧。 所以今天这份早餐啊 ，PD 可以收藏下来，然后在家里自己尝试做一下。看完之后，我觉得还挺简单的，因为我一直觉得那个原子是挺难做的。 对。 但是刚刚看到这个小面衣的分享，我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一下试试看。 就还有更简单的，你知道吗？ 哎，对啊，怎么做？ 就是、 买现成的是吧？ 现成的有那种酒酿原子， 然后再买现成的一盒，直接在家里一煮，快手早餐齐活。 哎，对。但是说实话，你别看我平常挺爱做饭的，但是早餐我喜欢别人做给我吃 啊，因为你做饭太慢了，你知道，按你的那个时间段，你吃上早餐差不多也是中午饭了，除非 你 半夜三点起来做早餐。 对对，是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 现在发送"早餐"两个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收到我们今日份的这份南瓜酒酿原子的早餐了。 哎，但你说到今天的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你有奇怪的收集吗？我呢，还有一个收集，就是刚才说到书籍嘛，哈，有段时间呢，我由于就是刚刚开始初学厨艺，我买的这个厨房的书 啊。 哎，不光那应该不叫菜谱了，跟厨房有关系的书有一本，那应该就是叫《食物与肉蛋奶之间的这种关系》之类的这种书，我可以收集大概整整100多本吧。 啊，就关于一个食物这种， 就是就比如说中西的各种料理的方式啊。你当时觉得你买了书，仿佛你就学会了做它 啊。这倒也是啊，很多人我们都是抱以这样的一个目的的。 对， 还有像飘摇的云提到了说，长辈们很喜欢收集各种布料，啊，随便翻一翻就会发现还有很多小布头，所以你知道以前的孩子会有那个百纳被。就是所有的就小布头拼在一起织成的被子， 哎，还挺好看的啊。 对，还有就是毛线那种整包整包的，这也许呢就是不同年代的人不同的收藏吧。 嗯，擦拉暴雨说，我觉得今天的早上快跑可以聊一期跑鞋收集的知识点，哈哈，下次有机会聊。今天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聊。 是的，昨天全运会闭幕了嘛。 哎，是的啊。除了这个之外呢，你会发现大家的收藏真的还挺有意思的。用户3885说他喜欢科比，所以呢他会收集科比的各种画册、图片、运动衣，还有科比的珍贵的签名哈。 哇，这个真的是就是热爱爱好的收藏了。 嗯， 哎，那我有一个问题了，你知道我们北京音乐广播喜欢收藏什么吗？ 收藏什么？ 好音乐呀。哦，那你知道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喜欢收藏什么吗？ 好 DJ 吗？ 哎，喜欢收藏大主播。 我好像还蒙对了，因为最近呢，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9月26号呢是进入到了复赛阶段哈，50名选手呢将接受20位专业评委的全方位的考核，来角逐20个决赛的晋级名额哈。 那么除了决赛的入场券和全国20强的证书之外呢，获胜者还有机会获邀入驻听听 FM， 成为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认证的网络主播，真正实现自己的主播梦。9月26号一直到10月3号期间，听众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客户端或者听听 FM 的微信公众号来进入到大赛的页面，为自己喜欢的选手持续的投票助力。你好大主播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20强将会滑落谁家，让我们一起来共同期待。 来听到的是刘瑞琦《爱上未来的你》。 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我在静心度过城市里面悄悄呼吸，没有了力气，看着人海思考爱情谜底，找到你，爱上你，我的脑袋里面的大小回忆没有留下空白，你占据了所有区域，我不需要谁定下的规矩，说可不可以，我知道自己很爱你。也是神的安排。 爱上未来的你，期待未来的大主播们和我们一起乘风破浪哈。这个怎么说呢？你刚才说那句话，我实在 怎么了？哪句？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喜欢收集什么 呢？收集大主播。哎呀，一个大主播说这种话合适吗？啊，静宇， 不合适，不合适。那就来看看大家的收藏吧。 哎，对了啊， 男生收集杯子算吗？我家里马克杯、酒杯、茶碗、玻璃杯、保温杯我都爱买，家里实在是太多了。老妈现在严禁我买。 对， 你知道黄雅丽也有一个这样的爱好，但是她做了一件还挺有创意的事情，就是在自己租的那个改造的房子里面有一整面墙，把他们全部做成了格子。每一个来他们家做客的人，他都会给他一个专属的杯子，然后放在这个杯架上。 我怎么忽然有点像之前我去哪个酒庄，就看他们家就是地下那个酒庄，每次都是谁某某先生 存的酒， 哪年哪年购入， 嗯， 就是一个大套系。 哎，但我觉得如果说，比如说我去到你家里的话，然后你会说，哎，静云，这个是你专属的杯子啊，我给你拿出来倒水，我会有一种被区别对待的感觉 啊，是吗？嗯，那好了， 特殊对待。 我们家的马克杯也很多，我上面写两个字静鱼， 然后下次等艾科去了之后说，哎， 你用静鱼这个杯子。不是，静鱼那个杯子上面贴了一层布，上面写的艾科。 你这直接就两个胶条，谁来了贴谁的是吗？ 哎呀，好了好了，我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呢，是吧？啊，但是这个帆呢说他喜欢收藏篮球鞋，刚才有人说了，其实收藏篮球鞋应该说算是一种非常时尚的一种爱好哈， 也算一种文化潮流生活方式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我之前呢还想到，就是比如说鞋，我觉得一直应该是收藏在柜子里嘛， 嗯， 就后来之后这。看到了那个透明鞋盒之后，有人就直接铺满整个墙，对不对哈？ 对对对对对，是有这样的。然后你会发现自己想要买鞋的这个想法更强烈了，因为以前觉得，哎呀，鞋多，现在有了透明鞋盒， 铺满墙， 对，有铺满墙。哎，我这边不行，我这边还少两格，我出去买两双鞋去。 凡是这么说的，说我当时呢塑封好呢，放到透明的鞋架里，就他说透明鞋盒嘛。我妈说，你上辈子是蜈蚣精吧？ 啊，对， 怎么需要这么多双鞋？有这么多脚吗？ 很多经常会觉得说女生可能会有很多双鞋啊，高跟鞋啊等等的，但现在发现男孩真的在就是篮球鞋方面一点都不输， 超级夸张。他说妈妈想我工作以后成熟点就应该不买了吧，后来发现我工作以后有了工资买的更多了。 是这样的。大家还有什么样奇奇怪怪的收藏，都继续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还有听听 FM 的聊天室，来参与话题互动，跟我们一起去分享。 好，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凶。早安音乐很凶。 全之家一年一度品质家装季放福利了，8月27日至10月7日，顾客可带全之家一元购3888元优惠券包。活动现场还有超多大牌好物低价抢，圣象、法恩莎、蒙娜丽莎、石油等爆款商品低至50%，心动就赶快拿起手机致电4008180096吧。活动期间，每日前100名电话咨询听众可到店领取超萌狗狗椅、古瓷套装等大牌精美礼品一份，赶快行动吧！4008180096。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我们是机修工，汽车性能的创造者，来自世界各地却拥有同一个归属，就是挑战你我的高昂表现。嘉实多极护太强机油，愈强更强，让你的每刻表现发挥更多一份精彩。 以上为广告时间。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这是一位被普遍认为是一位老歌手的 Adele， Water Under the Bridge。 但是 你这么说人家不太好吧，人家89年，但是比你都年轻。 我就想说这件事情，就是你知道为什么有的人的他的歌路呢，就会让你觉得他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老歌手， 嗯， 但是呢有的人就是一直到三四十岁了唱歌感觉都是一位年轻歌手。对不对哈？ 嗓音的问题啊，给大家一种感觉。还有好多人在上班路上就回复说，听到月月鸟小哥哥的声音就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高大帅气瘦瘦的阳光的大男孩。 有什么问题吗？ 大家现在回复一下我们的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早安还是早秀就可以看到月鸟小哥到底长什么样了。 如果现在不想回复的话也没关系啊，这个找一天呢我们在视频直播的时候看看我的这个优美的舞姿，你应该可以看到一些这个怎么说呢，人间真相哈。王颖南说他自己呢喜欢收集各种图案的可乐罐啊，我一看真的有很多种，哎，就包括你看这个1998年非法就是整个的每一届的世界杯的这个罐子啊， 哦，是还有复仇者联盟的这些， 啊，对对对， 就是主要英雄们他们个人的。 我忽然想起来我当年也喜欢收藏，就是我当时好像去到日本的好像每一个城市都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特的可乐罐嘛，我拿回家以后说挺有意思，过两天就不见了。 嗯，你是自己扔了自己都不记得是吗？ 对，就是因为跟家里其他的可乐罐放在一起也并不知道它就有什么特别 什么特殊之处， 哎，然后就扔掉了啊。 嗯，还有好多朋友其实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说，哎，你刚刚说那个喜欢就收集马克杯的那个 啊， 我也喜欢。洋洋提到了，说原来这么多人都喜欢杯子呀，就我看着好看的都忍不住想要买，然后知道我的朋友都会劝我说，哎呀，别买了，你们家已经有那么多了，现在家里已经有好几个抽屉都塞满了杯子， 嗯， 有些杯子哈我还舍不得用，因为太好看了。 对，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好像这也算是一个我的小收集吧。因为我每次看到好看的杯子也会买回去，尤其有几个很比较贵，贵的杯子回去以后呢，就是你不用吧，它就放那算是一个摆设哈。 嗯。 但你用过以后，你觉得这么贵的杯子，我就拿来喝水。 我不舍得。对对对对对，供起来我就应该， 啊， 生怕自己一个不留神给它碎了，可怎么样，啊？ 难说马克杯、酒杯、茶碗、玻璃杯、保温杯这些我都买，家里实在太多了， 嗯， 老妈现在严禁我买哈。 是的啊，我刚刚说完想要看月月鸟小哥哥长什么样，很多朋友发过来了，我现在确认一下，关键词是早安，发送早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就可以看到了。 还真有人想看呀， 因为大家都发了早秀什么都没有收到哈，因为我们这个其实系统的关系它相对来讲它比较机械化一些，所以在这里要跟一些朋友道歉， 嗯， 就比如说之前有跟静瑜有约定了音乐早餐的这位朋友娟，他想说今天是自己的银婚纪念日，想给爱人一个意外的惊喜，但是呢好像没有给大家做回复，我们确实查了一下没有收到你的早餐， 嗯， 其实正常情况下所有大家给我们投稿的早餐都会安排播出，所以也会给大家发一个信息确认，如果没有收到这个确认信息的话，大家就把早餐再给我们发一份试试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这个网络是真的就是我们确实打开之后就是对话框是空的，就看不到大家任何之前给我们发的信息， 也就是说未来大家如果再发早餐的话呢，如果 就一定会收到一个 收到 好入选了啊，或者说给你安排到哪一哪一天了， 嗯， 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就再给我转一次， 嗯，然后 辛苦大家，不好意思， 不行了，狂发之后，然后静瑜说好了，已经安排了，不用再发了。 也在这里呢，祝愿你跟自己的爱人银婚纪念日快乐， 嗯， 真的可以走到银婚也是非常难得的缘分哈，希望你们今后可以继续幸福甜蜜。 哎，好，那么在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就送他一首歌曲吧，好吧，啊， 嗯嗯， 这个时候我们来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许哲佩的《奇幻精品店》，联系到我们今天的这种收藏呢，希望大家都能够把那些。对于别人来说是奇奇怪怪，但对于你来说是非常真实的一些东西， 嗯， 好好的收藏起来。 世界的宝藏，会说话的吉他。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全网刷屏的北京普惠健康宝销售截止就到9月30日，预购从速啦！快拨打人保400123456购买吧。北京医保参保人一年只要195元，就能享受最高300万的医疗保障，全家老小都能买，不分年龄统一价，百种特药可以保，高额药费不用愁。赶快致电人保投保专线400123456。 400123456。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 北纬40度， 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 清晨7点。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标签识别： 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 挑战自我，坚持不懈。将滑水变为汗水，就是我的运动宣言。我是月月鸟，准备好跟我一起动起来了吗？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早上快跑 ，Running Time， 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第14届全运会的相关的内容。27号晚间，第14届全运会是落下了大幕。在过去的2周的期间当中，来自于全国各个地区的体育健儿奋勇争先，继东京奥运会之后，又一次全面的展现了中国体育的竞技实力和精神风貌。这一次呢，在古城西安，体育之美再度绽放。比如说，像我们关注到的四朝元老苏炳添，在中秋之夜与个人首枚的全运百米金牌团聚。另外呢，9秒95的成绩也是个人第10次跑进了10秒大关。游泳运动员汪顺单届比赛揽下6金，个人的全运会金牌总数也是升至了创纪录的15枚。而另外呢，首位的田径规划选手郑妮娜，拿下了女子7项全能的冠军。与她一起登上领奖台的是她的外公和教练段祺言。在1959年，段祺言作为首届全运会跳高冠军，站上过全运会的最高领奖台。这是挑战，是坚持，也是传承。体育穿越了岁月，变得璀璨依旧。在这一次呢，东京奥运会延期了一年，全运会呢62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和奥运会同年举办的情况。在一些优势项目当中，全运会呢比奥运会更难打的感叹出现在了很多奥运会的冠军的嘴里啊。除了我们之前说到的乒乓球之外，女子举重的49公斤的比赛，东京奥运会的冠军侯智慧总成绩214公斤来夺冠，这个成绩比奥运会高出了4公斤，再破世界纪录。但是呢，与此同时，他的这个名次只比亚军蒋慧花多了1公斤而已哈。另外呢，女子单打的比赛当中呢，乒乓球方面，王曼玉是连克了东京奥运会冠军陈梦和亚军孙颖莎，夺得了冠军。中国竞技体育的日渐强大是有目共睹，而这一次呢，为了奥运练兵的战略，本届全运会还设置了东京和巴黎奥运会新增的3人篮球、滑板、攀岩、冲浪和霹雳舞等项目。而为了保持国家队选手训练的系统性和完整性，这一次呢，团队接力呢都新增了奥运联合队。中国竞技体育不只要在国内竞争，更寄希望于国内练兵争锋世界。当然呢，第14届全运会也是国内最高水平的综合性运动会，首次进入到了中国的西部地区，也是常态化防疫防控之下国内举办的首个重大的综合性的体育赛事。这一次呢，陕西的全运会的成功举办，为今年的中国体育事业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我们对明年更高规格的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举办，以及呢4年后的粤港澳大湾区的全运会充满了期待。当然，就像李宗盛在歌曲当中说的那样，总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了继续的力量。全运会和现在的中国也会一起向前，继续加油。来听到的是李宗盛的《希望》。 如果 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我就去看看他们眼中的光芒。总有一天我会越来越忙，还好孩子总是给我希望。看着他们一天一天成长，我真的忍不住要把梦想对他讲。总在他们的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对自己，对人生，对未来的渴望。他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他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是未来的希望，带给我能给他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 8:09，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这个全运会结束的最后的一期早上快跑，所以呢稍微有点想念啊。这次全运会其实给大家留下的印象还挺深刻的哈。 嗯，也谢谢大家借由这次全运会的机会重新认识和刷新了我的家乡。 哎，是的，这个你的家乡是魅力恨 啊，聊咋咧？ 聊咋咧？ 我还记得是开幕的时候，你在做早上快跑的时候跟我学了这两句陕西话啊，在闭幕的时候重新又用上了，哎呀，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闭环了。 是，但是没想到大家在这个收听的过程当中一直还在问， 关注的是你的声音和形象， 如何才能看到 PD 的真貌呢？ 发送一下早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 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的朋友没有看过我的视频或者照片啊。 哎，但因为不停的有上班路上的朋友新加入早秀嘛啊，所以说大家对我们的关注。但是呢你看还有老听众给大家提建议的，房子说没见过月月鸟的千万不要预先在脑海当中勾勒他的形象，只听声音然后就去想象一下，当你看到之后呢你脑海当 当中那个形象会彻底崩塌的。我就经历过，因为月月鸟比你想象当中的要有气质，而不是帅气。 房子，你过分了啊！当时你踢毽子的时候不是这么说的， 但他说了就有气质嘛。那你看，很多人很喜欢你啊，比如说牧石提到了说，郭鹏的声音很年轻、很阳光、很厚重啊、哦，还有像有一个小鲸鱼符号的，这不是我的小号，我先提前说一下。他说就喜欢月月鸟的身材和耿直的性格，给人非常踏实的感觉。 喜欢我的身材呢？看来那我以后就不做早上快跑了呗。 对啊，还有人给你提了新的职业建议呢。笑呵呵说，哎，如果感觉就是男主播把这个头发留长再梳个中分，妥妥的就是云南虫谷潘粤明的胖版胡八一啊。 潘粤明那么多造型，你非要给我安上一个胖版胡八一，哎呀，好了， 潘粤明都已经算是胖版的胡八一了。 你知道今天周周怎么说吗？他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各种 PD 的照片。 对， 因为他真的有我很多的这种怎么说呢，就不忍目睹的一些照片啊。 其实每天在上班路上，如果大家可以持续收听早安音乐秀的话，应该会收到很多的惊喜。我们经常会有一些图片的 battle、 视频的 battle， 每周四的时候还会开我们的视频直播哈。 哎，是了， 截 PD 丑照不是什么难事儿。 所以呢，那你既然有这么奇怪的收藏爱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就呼之欲出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声音有些奇怪的大佐。在夏秋之交，广大的小耳朵们一定要注意增减衣物，别问为什么，都是眼泪啊。那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收集欲望，比如包装袋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盒子。哎，昨天呢我就搜刮了一批2019年的陈年月饼，今天呢就来聊一聊你的那些奇奇怪怪的收集欲都有哪些吧。 说实话啊，今天我们听了大家这么多的收集，我还是觉得大佐的2019年的 月饼 是最奇怪的收集。 不不，还有一个就是在冰箱里发现了02年的仙桃酱。 你们俩真的是今天的冠军啊。 绝了 是， 这还真的不是像茶叶呀或者酒啊什么，有些越陈越好，这过了季的月饼咱就给它处理了吧。 不合适啊， 挺吓人的。 对， 但你看小二郎听风在说话，他说刚刚有好多朋友都提到了马克杯嘛啊，对，我也有马克杯，而且上学的时候我还特别喜欢收集各种好看的本子。我也是，而且当时因为本子太好看了舍不得下笔，就是只把它留着，并没有往上面写任何一个字。 我也有这个爱好，但是这次的搬家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这些这么好看的本你扔了也不是， 对， 那你留着它有什么用呢？ 也没有什么用处。对对，我也有这个问题。 它也不像书，就里面最起码还有内容，对吧？哈， 还有像什么塑料袋、纸袋，然后买新衣服的时候送的一些扣子啊、线呀，我总觉得可能有一天他们坏了的话会需要去修，所以全部都给它仔仔细细的保存下来，也算是一种收集吧。 看来你的这个收集癖还挺多的啊。好，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你那些比较有意思的奇奇怪怪的收集，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央企大盘景观现房，港中旅海泉湾，副中心东，医院学校在旁，界面52到140平，1-3居，0106159-2188。以上面积为建筑面积，销售证号2020009号。 以上为广告时间。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感恩车主，谢谢有你！投保满额加赠防雾霾滤芯更换、补胎洗车等庆生会专属福利。我是人保直销车险客服坐席，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通话都为你守护。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接车管家，谢谢有你！希望每一次代办都让您满意。 我是人保直销车险投保专线，谢谢有你！期待你的来电。 4001234567。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很秀。 An empty street, an empty house, a hole inside my heart. I'm all alone, the rooms are getting smaller.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ere they are. The days we had, the songs we sang together, oh yeah. And all my life, I'm holding on forever, reaching for a love that seems so far. My Love 我的爱，大家是有多喜欢自己的这些收藏品啊，舍不得扔掉。继刚刚说到了大佐19年的月饼，还有那个02年的仙桃酱还存在冰箱里，不能吃肉的丸子说、那个说还是不说呢，前两天我在橱柜里发现了一罐18年就到期了啊，还没有开封的牛肉酱、真的是可惜啊。还有 那还可以，就最起码 18年是可以的对吧， 就是不是保持了一个完整的样子、再把它丢掉嘛哈。 还有 Percy Pretty 然后跟我们说搬家的时候我在冰箱里发现了2000年的时候、在海南买的黄灯笼辣椒酱，这个应该是目前最佳对吧，已经超越了那个02年的 千年嘛。 对呀、 就 你想想 就是我特别期待大家， 已经21年了， 就是现在有瓶白酒或者说是红酒的话、那我觉得就算还算是陈 年佳酿 对 吧， 对不对、 21年前。 但是如果是刚才大家说到这些东西的话，我觉得赶快扔掉啊。 对，但我觉得你家冰箱也挺厉害的，你是中途也没有换过冰箱、是能用21年的冰箱质量也是杠杠的， 质量非常好啊。刚才那一首歌曲呢、Westlife 带来的 My Love， 刚才很多人说哎，听到这首歌忍不住想挥舞起双手，那这首歌曲也算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奇奇怪怪的收藏之一，让你会想到原来的一些事情、对不对哈、 奇怪的收藏啊、红果也给我们发过来了、说在旅行当中每到一个地方、喜欢给自己寄一个明信片，哎，刚刚也有朋友提到过、 他是给自己寄啊， 是就是都是给自己寄的 啊。为什么我收到很多别人给我寄的， 对，会有给别人寄的，然后有时候我也会给自己寄一份、然后包括会选当地非常地标性的一个建筑来证明我来过，然后也写上一些就是当时的心情啊，比如说这次是跟谁来的，然后现在处在哪里。 哎，我问你一下、你写给自己的明信片当中会有一些对自己未来的期待吗？ 有 会写给 自 己一些话， 我写一些比较矫情的话，你知道吗，青春伤感文学嘛、 比如说 就是说当若干年以后你再看到的时候要记得当初那个勇敢无畏的自己哦。 哎，我怎么失声发出这种笑声。但你知道我上次就是也是搜自己原来的一些同学录，就小学当时就有同学录嘛，然后呢发现里面当时说我跟其他两个同学打了赌、如果35岁的时候我变成天文学家、然后呢他俩就一人给我10块钱，如果我没有变成，我给他俩10块钱。 那你给人10块钱了吧？ 找不着他俩，已经找不着他俩在哪儿了。 10块钱这个赌， 对， 你们 好大 的。打的时候也考虑一下通货膨胀，好吧？ 啊、 难说我老公的收集癖，每次去到一个地方都要捡一块当地的石头、家里有好多，我也分不清是哪儿的，但是他却清楚的记得每一块的来源，而且呢，他还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完全就是自己爱好。 我忽然想起了我当年的一个惨痛的经历，就是也是在绿皮车上，然后看到旁边一个小姐姐长得还挺好看的，她要下车的时候呢，我说来我帮你拖箱子，我看她特别费劲的感觉嘛，结果我上去一拖纹丝不动。我说你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你已经话已经说到这儿了嘛、就哼哧哈哧 硬着头皮 回来。她说哦，我是宁夏人，这是贺兰石 哦， 一箱子石头，你知道吗？ 我的天哪！ 是收集石头孔啊！ 是叮当提到了，说我喜欢收集糖纸，各式各样的糖纸，把它铺平了，然后呢放到书里面夹起来啊。以前我们都是这么做的，还喜欢收集橡皮，每次都是买相同样子的，然后买两份，用一份留起来收藏一份。我以前也这么干，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橡皮特别香。哦，我喜欢拿一块、然后放在那个就是文具盒里面，然后拿出来一块就是平常用嘛，因为搓着搓着它是可能上面会变黑啊，然后没有那么完整，那另一块就是拿过来闻的。 但你刚才说到杯子啊，就是真的我觉得其实杯子大家非常喜欢，但真的是到搬家的时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 你也怕它碎。 对，一网不捞鱼说我也收集杯子，而且是摆在玻璃展示柜里面展示的那种。去年的我搬家，那一柜子的杯子把我弄疯了，我整了100米的泡泡膜。 所以你知道， 一个一个包好装箱。 哦，对，还有泡泡膜这个东西。 对，然后他说呢，而且呢也不敢让搬家公司搬，我自己分几趟专门拉了杯子拉到新家去哈。 你知道对于收集癖来说，就是搬家就是晴天霹雳，不知道该怎么去应对。 是的啊，好，欢迎大家呢把更多的这个内容呢发送到早安学的花园当中。我们来今天聊到的话题是，你有奇奇怪怪的收集吗？比如说包装袋，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袋子等等等等，都可以来告诉我们。 早安音乐秀， 早安音乐秀。 又到金九银十购物季，谁来拯救我的钱包？ 找中国银行啊！中国银行特别为客户奉送的金九银十大惊喜，涵盖线上及线下购物满减、出行特惠、美食福利、影音优惠、新客礼遇等方方面面，赶快去领取吧！详询95566及中国银行北京分行微信公众号“羊毛会”专区。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赞助播出。 中国人保72周年生日许愿了， 一助车主出行安全， 二助车主健康团圆， 三助车主投保满意。 中国人保72周年狂欢庆生会，即日起至10月15日，投保满额加赠补胎洗车、防雾霾滤芯更换等庆生会专属福利，详询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还有代办验车、代办保养、拖车救援等贴心服务等着你哦。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赞助播出。 Welcome to the Good Morning Show. The world is thinking. We are celebrating the Good Morning Show.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由娄烨导演、巩俐、赵又廷主演的电影《兰心大剧院》是发布了导演特辑，片中呢主演们畅谈和娄烨导演合作的真实感受。看完特辑之后呢，你也会发现娄烨导演这个拍摄的独特的方式啊， 提高了非常多高自由度的表演空间，而且呢也从服化道的方方面面来还原当时的社会。其实这部电影当时在拍的时候就吸引了很多的关注了， 对， 你看巩俐主演啊，搭档新生代赵又廷，而且又是娄烨来导演，这三张牌摆在一起，我觉得已经可以吸引70%-80%的观众走进电影院当中去观看一下了。那么在片中呢，巩俐也直言说，演完这部影片就好像是体验了角色的一生一样。而现在我们备受期待的《兰心大剧院》已经定档在10月15日全国公映了。 对，那么现在呢，众星云集，谍战上海，好戏即将上演，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歌手于嘉韵带来的一首单曲，叫做《九月底》。 伴随着九月底的一场大雨，这座城市变得冷清，整理的或许着安静。随着飞机震耳欲聋的轰鸣，你就这样离我而去，带着我给你的记忆。可回忆那么清晰，那么透明，就算我再用力再用力都抹不去你的呼吸，你的背影是你。走过四季，每当我有

阳维的神预言，确实呢没有看出这个其中的这种，反正 说实话有点听不明白 啊、哦，我也是， 就是昨天刚刚放了他和艾拉尼的那首浪漫的那种歌曲，就觉得好像那种类型的歌曲更加熟悉一点点啊。 嗯，还有就是怎么样就开始勇敢做自己了，我其实觉得真的就是写文案的同时可以稍微用心一点啊，不用千篇一律的每首歌都希望大家勇敢做自己。 这个吐槽有点狠啊，静宇小姐姐啊， 怎么能说呢、啊、我们的早秀各位乐评人们都已经啊就说了嘛，我们就是一个听完一首歌然后大家也可以来谈一谈自己的一些想法啊、看法啊等等的，这就是我内心真实的感觉、 啊哎、但是海绵宝宝和酸奶觉得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啊，没关系，这首歌曲呢 好听是好听的，我就只是说可能他一开始就是给大家的预期有点太高 了，比如说哎，你看歌名又起得非常的玄幻琢磨不透、嗯、然后又说什么希望听完这首歌就可以勇敢做自己，但听完之后反正好像发现这两者没什么联系、 嗯、 就像今天大家发送了早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看到了月月鸟小哥哥真的长什么样子以后再跟他的声音发现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并没有啊，大家刚才说哎，月鸟小哥哥那张图片照的还蛮帅的，对，那张大家都 P 过，没有没有办法只能说实话， 我们三个都 P 过啊， 是啊， 想看真实的我们大家可以来到这个视频直播啊，那今天没有开，哪天打开的话可以提前跟大家预告一下、嗯、 哎，今天呢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那些奇奇怪怪的收藏和收集啊，大家我就发现大家的这种收集癖还真的挺多的，泪落心田说、嗯、他喜欢手机包装盒， 嗯， 耳机包装盒，就一般来说你会把包装盒都扔掉嘛、嗯、除非呢这个包装盒里面比如说还放了很多东西、 哎、但我特别能理解他、嗯、就是一些手机的包装盒特别是某品牌的他做的特别的极简 很精美 啊，对，很精美、嗯、你放在那儿你就觉得说哎好像总有一天还能再用上它的那种感觉， 对，但是有人喜欢手机包装盒吧、 嗯、 有人喜欢收藏手机，就是有那种诺基亚呀、 哦、 或者更古早的时代的那种小灵通之类的， 是是是，还有像这传呼机啊 BP 机啊等等的，我刚刚看到红果拍了一张照片， 对、嗯、 这应该是自己的所有的 BP 机手机的一个集合吧， 对，我那天在家里忽然看到了我自己当时的 Playboy， 嗯， 就是当时的那个就是很流行的掌机嘛，但现在我就既没有卡，关键我那个电池都已经报废了，所以但是我觉得还是不想扔掉它哈。 嗯，还有像一些朋友真的是奇奇怪怪的收藏啊，像刚刚艾米泽提到了说我能莫名其妙的收集一大堆的布袋子，就是你知道那种单位啊社区啊会议啊发的袋子， 对， 虽然很占地儿但也舍不得扔、嗯、我总觉得有朝一日还能用上它，但其实真的用到的地方不多，反而它给我带来了很多收藏和搬家的麻烦、 嗯，那你要这么说的，这个我那个布袋子就比较有用了，每次出去买菜的时候就废一个，买菜的时候用一个啊。 你是用完了之后就扔掉了吗？还是怎么样？ 得看那个布袋子长得是什么样子，如果好看的话，可能下次再用吧啊。 嗯，还好看的话，选布袋子都要看颜值啊！你这个人。 虾爬子少年说：“我喜欢收集去便利店和超市买完东西的小票。” 嗯， 然后而且可以清楚的记得一年内哪天去超市买东西了。那第一就是你去的可能不太多，第二就是你是不是要把它回家以后转化成数字格式？嗯、要不然你拿这么多小票干嘛？对吧？ 就留着，以防有一天想不起来的话。 哎， 但这个真的是需要家足够大才可以满足大家这么多的收藏癖啊。 是了啊，好了，我们的话题是你有奇奇怪怪的收集吗？比如说包装袋舍不得丢掉的化妆品盒子，这是静瑜小姐姐的选择哈。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选择的话，不妨告诉我们。来听到的是 Sarah Bareilles 带来的 I Choose。Let the sun fade out to a dark sky. Can't say I'd even notice it was absent. Cause I could live by the light in your eyes. Unfold before you. Would have strung together the very first words of a life.You will become other half of you. Tell the world that we finally got it all right. I choose you. 你会发现呢，这首歌曲呢，它的唱歌的技巧非常有意思，而且呢，你会发现英文和中文真的不能直接呼译啊。I choose you， 我选 你啊，好神经啊，这个人唱歌。 我们两个为什么现在？ 你配合的好默契，我还正准备想谁这会儿能来给我演一段。 刚刚不是写了嘛？今天很多朋友就是第一次看到我们长什么样子啊，说啊，中华小曲库是什么？剑外千颂伊又是什么？整个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开玩笑的一些说法。啊，你已经说了我是中华小曲库，那我必须得亮一嗓子，对不对？ 你知道之前还有朋友说我最喜欢收集的就是你们早安音乐秀节目组的花名大左还有小右是吧， 是 中华小曲库剑外千颂伊是吧， 对，我很多月鸟小哥哥郭 PD 啊，太多了。 对， 其实这也是一段时间大家在节目当中通过互动话题跟我们产生的一些有意思的共鸣啊，我觉得收集下来也是一些欢乐的体现。 哎， 当然今天还有好多朋友提到了各式各样的收藏，还有像刚刚有位朋友提到过的说手抄的歌词本，真的小的时候会特别喜欢手抄歌词本。宋彦君提到了说现在都在家里的一个角落里吃土呢。 哎，我们小的时候有那种就是大家的这种叫什么电话号码簿， 对， 你见过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会写， 而且还是 拉很长， 拉很长那种。 嗯， 我上次回家找到了以后，发现某天雨水给我都泡了，然后 上面的字也看不清 了。然后好不容易看到几位，然后发现电话号码是六位的。 哦， 就你根本打不过去啊！后来都升级了嘛， 哦、还有六位的电话号码。 很早，大概小学的时候吧，哈。 哎，我想象我们家 你掰着指头 数啥。再算我们家电话号码已经是七位的了，嗯， 是、啊、 是，还有像用户1840IG 他提到了说小学时候奖励的笔记本都还在呢，已经有20多年了、 嗯、 小外甥现在上小学翻出来还可以看到上面写着竞赛一等奖奖励的盖章， 嗯， 一份荣誉。 卡卡东说我喜欢收集金句段子案例，你知道干嘛吗？用于吵架和抬杠， 也可以用来 服了。 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怼 PD 啊，毕竟你是 PD 黑粉头子备选人之一嘛。 是，然后呢，这个生如夏花说呢，我喜欢的收集呢是喜欢郭 PD 给我带来最棒最全面的播报，因为呢听到了东京奥运会还有全运会，现在呢，请你开始收集所有的冰雪运动知识， 是 因为北京冬奥会呢马上要到来了啊。 哎，是的 ，PD 已经在摩拳擦掌做准备了。如果喜欢之前的这种报道的话，也可以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朝思暮想听奥运的板块哈，专门有一个合集。那包括像利落心田也特别支持我们，他说其实大家平常在听听 FM 里聊天，然后呢包括留言加基因互动签到都是有积分的，积分到一定程度的话其实是可以去积分换礼兑换早秀的周边。 嗯， 他说我就喜欢收集早秀周边，虽然目前只集了一个早秀的帆布袋啊，过一段时间我还要去把你们早秀其他的一些周边产品都给他兑换了啊。 是，大家如果有积分的话可以多多去兑换一下。好了，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刘炫廷和吴永欢带来的 Come Back For Me， 回来吧你。 Monday, Tuesday, Wednesday, I got nothing left to do. 想念你的怀抱，享受着空虚 hold 住。Every day wake up, 枕边仿佛还有你的温度。But where are you? Yeah. 你像阵风来去无踪，总避开我视线。会对你心动，也会觉得痛，在爱与恨之间。And I don't know, 或许这是我们的失恋。Would you come back for me at once, baby? Can you start a weekend? I got nothing else to do. Laying on my bed, I can't tell myself missing you. Would you come back for me? Come back for me. Would you come back for me? Come back for me. 周围的喧哗，听你给的回答，感受时光碰撞是微弱的变化和沉默的情话，在脑海不停响。My passion 一定会让你感到惊讶。Hey, 每天都在反复去麻醉。 Which beat aside? 的就只有自己体会。 OK OK I can't take it anymore The feeling kills me 每天我开动作 Stick a fine jewelry 我不知所措 Girl you drive me crazy Want you to be in my world 习惯了每天和空气对话偶尔清醒偶尔潸然泪下 If you come back from me 生活再不会差想念曾经的一切哪怕是对吗 Sad boy I'm crying going to take yeah but I wear my heart on my sleeve hoping it's not too late yeah again it's not a weekend I got nothing else to do laying on my bed I can't call my soul missing you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again it's not a weekend I got nothingLaying on my bed, I can't tell my soul missing you.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Won't you come back for me? 刘炫廷以及吴永欢带来的《回来吧你》 你这怎么说的跟拿来吧你 我刚才说回来吧你然后你刚才结果说你刚才怎么说的是回来吧你 对啊人家叫 come back for me 啊，多好听的一个啊，回来吧你、 啊、 但是也表达了另外一种意思哈，这首好歌拿来吧你、啊 哎、是 今天我们的好歌都已经给大家装送到歌单当中回复歌单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早音乐秀的后花园、 嗯、 今天的所有好歌在早音乐秀当中播放的还有没有播的都可以拿来吧你 对但是呢还有同时可以拿来吧你的还有文艺左、嗯、最近有他还是推荐文艺展、 嗯、 文艺左现在好意思自称文艺左吗 哎，大家就是文艺小右嘛就是大家都很喜欢 是而且呢大左推荐的这些展览大家都还挺喜欢的你看因为大左出去给大家搜刮了好多的这种演出啊展览的资讯、 嗯、 很多朋友每次我们说完了之后没有听清楚就会像马冬梅一样过来问我们什么展在哪里什么时候 下次大家说清楚点比如说接下来这个展览啊在松美术馆松美术馆啊它的 松美术馆 丰盛集美的设计生活大展正式拉开了这个帷幕这是4周年的松美术馆举办的一个颇具颠覆性实验意义的展览为什么说颠覆性呢因为这是一个无差别的展览就没有什么艺术品和生活用品之分都在一个分类叫做人造物 对 也算是打破这种界限嘛 是就是人造出来的嘛 对 所以在打破这种二者界限的展览当中你可以看到比如说像艺术大师克里斯托还有利希滕斯坦的特别收藏的藏品啊、 嗯、 还有一件是颇具艺术史和设计史意义的作品就是红蓝椅也将会在这一次展览当中展出 是、 哎、那这次展览呢什么时候呢 什么时候呢在这个9月25号已经正式的对公众开放了持续到今年的11月12号、 嗯、 当然呢什么地点呢是 在哪里呢 对 什么展览呢 对但如果欣赏不来这种超前艺术形式的话这个地方打卡拍照也不错、 哎、松美术馆很漂亮的 对、嗯、去年那年我就去了忘了吗他拍出了一组不错的片片啊 也过来跟大家做了一个 PK 的分享啊 对啊 好的在松美术馆举行的丰盛集美设计生活大展正在展出当中、嗯、9月25号正式对公众开放持续展出到11月12号当然如果你没有听清楚在上班路上接下来回去的时候突然想起来也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还是会不厌其烦的回答大家的 对在哪儿呢 松美术馆 好了听到的是 Celebrity 옷차림이어폰너무팔렸음악까지다마이너너모르지너의꿈꾸게위환한비추면이 난 좀 맞은 좀 어느 더 나온 듯이 심장소리 too quiet 네가 가진 반짝거리 삼삼 your eye 더 띠리 까진 무절이 tired oh. 너 모르지 아직 못 답이 너리 했어요지 지게 되기 The one and only You're my celebrity 잊지 마 난 흐리 어둠 사이 왼손으로 그리야 하나 보이니 그 유미함이 얼마나 아름다워지 말야 You're my celebrity 반짝우마다 이어진 변자리 구석 두를 걸음이 제가 놓은 민그리 어럿이 너를 만나러 가는 길 그리로 가면 돼 정상더라 잊지 마 이 어레 겨울 사이 언덕으로 비우고 다나 보이니 하루 뒤 봄이 OK， 我们来听到的是 Celebrity 啊，当然今天呢，我们真的是看到大家很多的收集， 嗯， 我觉得每一段收集，其实在今天的这个时间段看来呢，都代表了自己生命当中的一段非常宝贵的回忆哈。 是，如果有机会有条件的话，可以收藏下来。我总觉得有一天，当我有时间，或者说当我遇到一些困难，我自己需要沉下心来想一想的时候，我会再重新打开当时的这些收藏，把我带回到当时的岁月当中，也算是一次穿越时空之旅吧。 嗯，就你那些这个化妆品袋子，把你带回去。 待会去看看人说我这张脸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我为自己花了多少冤枉钱。 你知道我今天看到了这样一条，说是这个十年前的他当时会买每期当代歌坛杂志，是 Fly 说的哈，每期都买，然后把 idol 的照片剪下来收集，然后呢不能吃的肉丸子说记得音乐广播原来也出过第一期是所有的主持人，当时我上初中应该是零几年的事情，也有一期所有人的一期主持人的照片在里面哈。 哎，是的，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些收藏啊，持续了应该挺长时间了，因为我们也好长时间没有出过了。 对对，不过呢，如果在今天的话，可能没有这样一期杂志，但是大家仍然可以回复早安，来看到我们三个的样子哈。 啊，这还是今年2021年年初的时候给大家做的一个推送的合集。 哎， 转眼间呢，九月份马上就要过去了， 是 抓住现在夏天应该已经完全没有尾巴了，抓住这个秋天吧，秋天很短暂的。 是的，好了，稍后呢，请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广播为你送出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哎，不对， 你在干嘛？ 我完了，我那天在玩娱乐最王牌。 你现在你是长在娱乐最王牌吧？我什么说来着？人家别人是红杏出墙，我们家 PD 真的是重在墙外边。 那下一个节目是什么？ 汽车音乐会了。 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了啊！ 好气啊！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压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I love you， 你不敢相信吗？我以心爱着你，见你一面也好，换我念挂。出这首歌吗？你我最爱沿路唱，以歌声替代说话。这首歌在梦里面完全为了你而唱，愿我的声音陪着你吧。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你会否也着我？秒秒等待遥远仲夏 I love you 你不敢